小心就沉默过了头，快找不到我是谁，每次自我介绍不熟，在心上轻轻划一道，看不出来这该是谁，不慌不慌 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周蕙的快歌不算非常的多，而这一首歌呢很甜美，也很适合周蕙的嗓音，叫做我喜欢。 喜欢这种感觉，轻飘飘的感觉，透过你